沙发波头发多优雅，带换的原子弹在酝酿快爆炸，笑容脸上挂，心里暴风挂，殊不知大半夜在磨牙。床上面的他天天想我哇，穿上他丝袜抽出了弹夹，他的妆化得完美无瑕，那节目的人却把该放地下。飞到去街路 One two one two 绿叶在飞舞 You're a gossip girl You're a gossip girl One two one two 残酷天鹅湖 One two one two 追逐花老鼠 I'm gossip girl Yeah I'm gossip girl Yeah 你的球门威胁的有点险，晕开的眼线看来有点像鬼，舌头像把剑，话说到嘴边，这火焰弹尽论山人不见血，打开香水水晶灯粉碎，他慢动作崩溃，口要溃得凄美，他很爱演就陪他演，眼神微笑点脸就要好一点。 I love you love youFace out 去街路 One two one two 绿叶在飞舞 You're a gossip girl You're a gossip girl One two one two 残酷天鹅湖 One two one two 追逐花老鼠 I'm gossip girl I'm gossip girl 你是我闺蜜还是我死敌，一边待命一边要我的命，我真的觉得够了，这一出我腻了，不要与我笨的跟什么一样的。 修罗机大作战，小剧场大爆满，花边女孩们谁能在淘汰赛中生还， 绝情用真心换，新闻当笑话看，花边女孩们听我说，谁认真谁就完。 残酷天鹅湖